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其实呢节录咗噶啦，跟住后屘就断咗线，咁啊再讲翻啦。啱啱又出咗去，咁啊再翻嚟啦。咁啊今集两节先啦。第二节咧就讲于我曾经嗱上一集咪上一节就讲关于废胶嘅恩恩怨怨。咁啊其实其中嘅人生嘅小片段嚟嘅啫。其实咧做中港车咧嘅困难咧，唔好话中港车，一个人喺大陆生存咧正经嘅。咁我而家咧讲啲唔正经嘅生活，正经嘅咁啊，迟啲咧就可能下个礼拜正式开始为做生意要啲乜嘢啊，啊要点样做法啊？如果真系有事发生嘅时候，应该点样保障自己啊？咁我下个礼拜咧就正式做咯。咁啊，讲翻啦，呢一节中石化，我哋以前旧公司，我打工嘅啫，打我大老公，咁咧就入中石化有，咁咧就攞油卡。是子公司啦，佢唔系叫中石化嘅，系子公司啦，因为中石化嘅香港嘅其中一间子公司。咁喺大陆咧，所有嘅大陆车咧，好多人咧就用油卡，就喺嗰度笃手指签单。喺大陆有17间嘅油站可以用得到嘅。咁咧后屘就系、台湾都走数啦，啊各样嘢啦，咁啊间公司执笠啦，结束。咁呢段时间嘅时候，因为我系负责人，唔系老细都好啦，我系负责人。咁咧呢位先生咧，即系呢一间子公司嘅经理咧，喺呢段时间咧，因为佢揾过我好多次，即系唔系讲钱债先，系讲佢揾我好多次叫帮忙，但系每一次我都拒绝佢，因为咧佢知道我咧有多少人脉喺深圳啦，或者广东省啦，即系冇人哋咁巴闭去到北京啊、杭州啊乜冇，真真正正咧真系。深圳呢广州啊江门啊都勉强 OK 啊，即是呢啲地方肇庆。咁佢呢就问过我几个问题嘅。咁我就老实答佢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唔係一个好有雄心壮志嘅人，只不过话阿肥啤码头你都冇雄心壮志嘅，只不过话有人搵你做嘢啊，你话好啊试下做啦，跟住你就奋身去做。你唔係计钱计收成嘅。咁我就咁讲啦。公司結束了，咁咧當然啦，就有條夫數啦，因為我哋有限公司，咁啊正常去解決得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呢位大哥即係咁講嘅，嗰個叫中石化分公司嘅經理啦，唔好開名。咁咧就喺呢段時間咧就揾人追數啦。咁咧就曾經喺呢、這個嗰陣時，我哋公司咧就未執。最后尾嗰一头半个月咧，就喺童真，即系葵涌啦，童真大厦。咁咧，佢就揾啲人。我啱啱揸架车，即系揸架私家车翻到去公司楼下。咁咧，佢就有两个僆仔就知道认得车牌咧，就拍门咁啊上车。咁咧就话某某某某，喂，问我条数点？我话都等公司结束，跟住睇下仲有几多家当啊计数啦，咁多供应商咁。 咁咧當時咧佢就攞把鉸剪出嚟，咁我手咧永遠都係嘅，逢係啲三寶人唔識我嘅咧，我手裏面永遠都揸住個電話。當時一定係諾基亞啦，其實我真係好中意諾基亞，咁我就撳，咁佢攞把鉸剪出嚟，佢話咧今日咧我點都要攞翻多少嘢走嘅，咁誒，咁我就問佢想點啊，哥哥仔，咁佢話你起碼俾我成把頭髮同你剪咗佢，咁我就隻手就撳999。一撳999，全世界散曬，因為咧冇嘢快得過警察嘅啦。無論你係咩大哥咩坐管都好啦，如果當時你得一個人落單嘅時候咧，你打電話叫你啲兄弟嚟都第一未必打得通個電話，第二可能未瞓醒，第三你揾得嚟佢，你成班喺元朗出到嚟都死，冇嘢快得過救命就係999。上一節做嘅就係打110，今日就教你打999。最能够即刻解决呢件事，卒之全部散晒，散晒之后，咁姓李嘅就再约个时间，咁我都话啦，我咧就个胆都大嘅，即系觉得喂正行正业，话咁咪唔做，就话俾你听我唔做嘅啫，系咪先蚀本？呢、這个世界冇唔俾人蚀本噶，系咪先？何况我打工嘅啫，吓、咁好啦，见到面。咁佢就開咗個盤口，我先知道原來呢間子公司實際係做啲乜嘢生意，就係做呢個非法嘅紅油運輸，好多漁船啊，啊喺公海啊同香港啊嗰啲等船咧交收就放紅油。紅油係咩嚟咧？就是、工業用原油，就明明啲顏色係透明嘅，油係顏色透明嘅，咁可能咧有啲人咧就將佢加咗白色。咁啊油渣，咁有啲咧就注明，因為免税，即系冇税啊。工業用嘅油渣系唔使税嘅，就佢就會加咗啲顏色落去，就紅色，等人哋分別到呢啲就係海關查，喂你啲咩油嚟噶？哦，工業用原油，即系免税咁解，明唔明啊？紅油原來佢哋用漁船啊，用等船咧就喺公海嗰度放油嘅，就賺呢個錢。所以你話中國嘅公司有幾黑暗？中石化的香港子公司都是靠这些赚钱。那他跟我说过有没有办法帮他的手，那我自己本身就不想做，吓不想做。那当然你不想做，那人家、又要追回条数，那明知我老细、即是我大佬老衬来的，那是唯一就找你啦，咁即係覺得你有辦法啦。即係好似我上一節講新會仔嗰單嘢，我個拍檔賣咗我，佢哋都覺得我係有辦法嘅。可能睇個樣啦，係嘛？其實就唔係啊，300多磅人行出嚟成碌葛咁，又唔知點解俾人感覺到我有辦法。咁啊喺呢件事上高咧，我拒絕咗，咁咧佢就喺法院啦起訴我。不是香港法院，因为香港法院告我没用。搵黑社会有限公司宣布了破产就完了。那他呢就在深圳、初级人民法院告我啦。那告我那打官司，那我就很简单了。熟悉我的网友知道我是曾经破产，我是曾经住劏房拿综援的香港。咁啊，好彩啦！而家企翻起身啦，咁呢件事咧，以前咧好耐之前做節目咧就提過少少啦，咁啊今日詳細交代啦。咁我覺得好煩啊，好煩。咁啊，不如自己申請破產，使咗10,000蚊，咁啊自己即係就揾咗一間律師樓，就自己申請破產。橫掂我都唔諗住喺大陸咧再過嗰啲擔驚受怕嘅生活，因為咧始終都好啦。做走私友做上货都好啦，搵到钱或者解决问题都好啦，到最后尾梗有一镬嘅。同埋我都唔觉得我性格系适合做呢啲，不过有咁啱得咁巧，喺深圳同埋喺广东省识到一班人，佢哋当我系朋友，大陆人当我系朋友，有时肯用只眼望下我嘅啫。咁喺呢段时间里面，我就决定咗翻香港。宣布破产，完咗呢件事，完咗呢单 case， 啊，即系唔好烦我啦，啊，咁但系咧喺呢个途中，亦都发现咗有个转折嘅，就系咧，因为咧我成日上一次讲我渔农村出入， 而佢當時咧就成日咧，即係嗰陣時間公司咧未發生事嘅時候，佢成日喺漁農村揾我飲茶。呢、這個經理，因為佢都係住漁農村喺大陸，當然啦，佢揸有架 Benz 過關啊。咁誒，成日喺度傾，佢知道我會久不久會有出現，同埋可以俾佢食飯。咁咧上一節咧就講翻新會仔。就在福田口岸夾我啦，咁呢次就唔係啦，發生喺隔離咧，就福田新村啊，定福民新村啊，我唔係好記得。成條村都係食潮州嘢，好平嘅，全部做潮州人生意。後屘多咗香港人去啦，因為正宗絲堪啊、果肉啊呢啲啊，全部都有。咁咧就好多人去食嘅。咁有一日我就喺嗰度出現啦，即係未破產之前，咁啊狹路相逢，係咪啊？我哥讲嗰个武术节目讲得好好嘅，即系同门交技，力强者胜，系嘛？狭路相逢啊，我唔记得啦。咁诶撞到，咁佢一只手就捉住我，佢六尺二寸高，我就五尺十，咁我345磅。咁啊，当时佢就一只手拉住我件衫，就我你唔好走，即刻佢又揿打电话俾老友啦。咁啊，以為喺大陸咧，佢就搞得掂嘅。咁但系咧，我就話有咩好講，咁誒唔可以度搞。咁我就推佢啦，跟住咧佢就發爛，就一錘打落去我手同埋我個頭嗰度。我隻右眼咧就因為咁樣咧就瘀咗。咁個手機咧，因為我諾基亞啦嚇，神機就跌咗落地下爛曬。即係其實咪爛曬嘅，跌咗個殼，嗰粒電跌咗出嚟嚇。咁另外眼鏡爛咗，咁我都話啦，喂，真係唔好拉住，佢都唔聽，唔聽嘅時候我都話啦，我340幾磅，佢我諗佢有200磅到啦，高大啲咯，咁但係始終都係，雖然咧我咧就係一嚿豆腐，咁咧跟我三哥學咗兩三年啦，都唔係話。喺度可以俾人人民打嗰啲人咯，咁啊自然還手啦。再加上咧，拳嘅力量咧，好決定你嘅體重。所以點解200幾磅嘅人要打重量級？你嗰啲咁嘅所謂營量級嘅或者輕量級，同佢冇得打，就係因為你嘅力量同你嗰個體重係成正比嘅。咁我還手，咁啊可能好彩啦咁。咁啊，兜口兜面打咗兩嘢，跟住佢咧就喺打正個鼻梁，咁啊全部咧就係咁噴血，我成件衫就流血，佢成件衫都血，一見到血咧，當時呢個所謂身嬌肉貴，我就戰肉橫生嘅肥仔咧，啊嘅強烈嘅對比就係佢驚見到血，即時鬆手，即時走，咁我就想行出去執翻個電話，冚翻佢，啊仲用得喎，諾基亞真係冇得頂，跟住上的士離開咗。咁我亦都话俾你听，借呢件事讲，好多人成日讲话，哎呀，你呢个悔人悔到唔系。我讲件事俾你听，就系话做大陆嘢，如果你谂住走正面，即系我曾经或者正行正业都好啦，你嘅人脉有乜嘢事，佢哋到最后尾都系出拳头出刀仔，两节都系咁样讲。你自己要承受個風險，好多嘅廠係香港人上去開嘅，俾大陸人食咗又有，當然亦都發達啦，唔好講衰嘅，亦都講好嘅。咁但係我見唔到有好多真真正正真係揾到錢，好多人揾到錢就因為地皮值錢，可能佢買落咗，然後將佢轉咗做屋地，然後起樓做宿舍租出租屋嗰樣嘢揾錢，但係做廠。真係揾到錢嘅人，真係可圈可點，尤其製衣嗰班。咁亦都提醒大家啦，做大陸嘢係有風險。雖然呢，淨係食政策，咁我遲啲講政策，點解政策可以揾到錢啊？咁咧就講一節啦，兩節啦咁。咁但係我都話啦，我之前做過個節目就係話，翻到嚟香港。其實幾好嘅，食得落，瞓得著，做一翻個正常人，係咪啊？中意做節目，咁咪做節目咯。橫掂而家，我淨係負責做節目嘅啫嘛。咁啊，個網台已經係嚇，即係阿健康解碼嗰個老細啦，肥 Ben 佢嚇做老闆。咁我只不過話，我就係、是。 做我的节目，希望做起个台啦，借我即系做了两年嗰个网台经验啦，咁咁亦都帮到佢啦，咁咁诶大致系咁啦。但我希望大家啦身体健康，大陆嘅嘢唔识唔懂唔明，问清楚谂清楚。即使有啲人吓、啊、对港珠澳车牌或者咩咧，我都希望佢每一个唔好喺电话问我，约时间上嚟网台。清清楚楚话俾你听，究竟系咩回事？你投资嘅保障喺边度？你嘅风险喺边度？全部要知道，尤其做大陆嘢，然后赚到你哋心安理得要赚嘅钱，可能好啲。亦都有苹果日报啦，我啱啱之前咗节啦，咁系讲俾佢听咧，就系有啲比较哗众取宠啦，或者东方日报之前都出过。不是事实，我就讲个流程俾你哋听，点解值咁多钱？如果有人嗰、那个牌，港珠澳牌系卖俾我嘅，系只要佢30万留下，唔使谂，你俾100个我，我卖田卖地我都同你要。系啊，因为面粉唔止，大家真系了解一件事咯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